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聊雄安的这个荷尔蒙好像还余热未息，是不是？ 嗯。 但 是 哎， 可是那个河北河南啊，这是天上地下，现在对不对？ 其实你看，我是河北人哈，我老是对这个河北啊，我是后来才有了更新的认识。 嗯， 我小时候对于河北的记忆啊，就是个荒凉。 嗯， 虽然它也是工业城市，但是我就觉得，哎呀，比起你们江南，好像我们就是差很多，你知道吗？但是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权重非常大。比如说现在钢铁，河北是第一了。啊，雾霾河北是第一等等啊，可是呢，就是你比如说现在他们讲这个雄安那个新区那三县，你现在去啊，那就是跟北方的那种普通的县城的那个环境差不多。 嗯， 我真的是很难想象，我的天，将来变成一个他们说是副首都啊还是什么的，就是把首都一部分功能就能够转过去，真能打造出这么一个新的硅谷？ 那你国家政策嘛，砸钱进去不是不可能。那我感兴趣是那些发了财的人，因为以前听很多故事说，比方说上海浦东本来是农民啊，或者说只有一个小 对对对对 小商铺， 对， 然后突然发财了，真的一个月之内可能从就变成几个亿的财产的富豪。 嗯， 他有了钱不懂得用啊，不懂得怎么用。然后呢，香港就有人搞那些旅行团啊，专门把这些暴发户啊，然后招来香港消费，还有教他怎么样打扮这个那个。然后那对我们香港人来说也是一个大生意，所以我们香港应该现在也参与了雄安计划，雄安雄起嘛，哈， 对， 又把他们那些暴发户引来香港。 这个我问他，我这个河北地名不熟啊，有人转给我这么一个段子，他说有这么一个地方叫白沟、高碑店跟定兴， 对， 这三个地方呢，他们本来准备成立，也准备一个成立一个新区的，结果没批准，结果叫白高兴。那旁边的大兴机场呢，处在战略中心地位呢，人大建议呢，命名叫这个武大郎机场，因为它是武清大兴。廊坊啊，就没批，所以武大郎机场也没批准。跟新形势决定以后，他们说可以变成大雄宝殿机场，四个地名加起来是大雄宝殿，白洋淀的淀。 哎，但是你们说的呀，都是这个地方。 嗯， 我倒是有一个感觉啊，人最关心的还是人。 嗯， 你知道我现在想咱们国家这个发展呢，其实是有一个，我觉得什么呢？你的一些改革的举措，你的一些财富，你的一些 GDP 呢，先行了一步了。 嗯， 但是你这个人的素质，就是人是什么样的人，在这块土地上，河北河南土地上，他那个人的转变，我认为不是那么快的。就比如说你讲香港不是前一阵闹出来有一个什么企业家访问团到广西去吃什么穿山甲去了，当地招待他吃穿山甲，你知道，这就让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个现代国家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比如说在有些在某些个基层，在某些个地方，那是另一个中国。 嗯， 你说那些地方啊，也有这个公检法，那些地方也有这个所谓的现代的公共教育，那些地方也有企业家，也有人大代表，也有人五人六，他们也西装革履，他们也善长人翁，动不动捐点校服什么的做善事，对吧？好像我们以为这现代社会的这些东西啊，中国都变成这样了，可是实际另外发生一些事情让你知道，他有些地方还是一个流氓社会，有些地方有些角落还是一个黑社会，就是你弄不就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是你很难思议的。比方说最近我就发现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些出了新闻呢，你看他频频删帖，那也不见得就是国家的意志，你闹不清是哪个方面在删帖。比方说最近议论纷纷的一个新闻，就是在河南有一个县叫尉氏县，哎，我还查了一下应不应该读尉迟的尉，这尉氏县，哎，好，就是网上先有一个案情通报，好像有个人爆料，说什么呢？ 河南开封尉氏县30多名初中生被胁迫卖淫，被奸淫的女孩的年龄有好几个吧，至少7、8个吧，也都是在14岁以下。而奸淫这些幼女的有一个当地著名的企业家，还有一个人大代表。那么好，爆料人发表的这个案情汇报说，从2015年起就开始有这个3年来先后奸淫了30多名初中生啊。然后呢，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你尽管说有人删帖啊，但是我看到平安开封，就开封警方认真在侦破这个案件，已经抓了相关的这个人，就说明这个案子是有的，你知道吗？哎，然后呢，你可以看看这个网上有这个具体的情况书，连这个具体的这些小妹妹的名字都出来。然后我想就是念一段文章，这篇文章署名是燕耀飞写的，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叫这不是被迫卖淫，这是强奸。然后你知道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我们刚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他说出了我的感受，我以为是过去的事情，因为咱们锵锵 好像听过， 咱们锵锵说过河南关于这个当年这个奸这个幼女， 对对， 什么破处啊， 对， 升官啊， 对对， 这不是抓过人吗？甚至这个执行了死刑呢， 似曾相识， 对吧？他说我也以为是被人炒了冷饭，然而后来却有人告诉我这是新的事件， 新事情 啊。他说旧事都已经了结了，于是我去查了公开的网络信息，还真是前度流氓今又来。在河南有些地区，官员和企业家对强奸幼女有着令人发指的贪欲，这几乎像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传说。10年前有，今天有，18大之前有，19大之前还有，甚至在中央重权治府不断推出8项规定，要求2学1做之后还有。哎，我一想，他说的这个我都报道过，比方说你这一列。2006年，因为迷信同处女发生关系能升官，河南南阳一位国税局干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奸污16岁以下未成年少女17人，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将近20名16岁以下的少女被骗入还是编入这个犯罪网络啊。案发时间2006年。2007年，媒体报道河南镇平县政协原副主席、农民企业家、曾经当选9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吴天喜涉嫌强奸多名幼女被逮捕。这位镇平首富啊，曾经捐资20万设立奖学金啊。然后呢，这个吴伯啊，这个警方在那个县玉都大酒店门口把3名女青年抓获，3人供认他们是在给吴伯，就这个吴天喜，就是当年我报道过的，就是吴天喜寻找处女。然后呢，你看2010年5月，河南省尉氏县，就是这个县呢，2010年呢，7年前呢，水立方商务会所发生多起强迫中学生卖淫案件，引起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公的重视，当地公安抓获多人，打掉2个强迫女生卖淫团伙啊。然后呢，同年6月7号，一篇河南尉氏县官商买春的网帖曝光，还是在这个水立方商务会所连续发生11起嫖宿未成年少女案，然后呢，就是骗他们拍下裸照，威胁你要不再拉女孩来，就把你的裸照贴大街上去，让你父母， 然后让她去发展， 让她去发展，对吧？该帖子里提及尉氏县买处嫖幼之风，在这个县的地方官员商人中大有盛行之势，他们已经把这个当作采阴补阳的一种时尚。这个，然后呢，我再给你列举，2012年，河南永城市委常务副秘书长李兴功奸淫幼女10余名被捕。啊，然后呢，你再看他这个奸淫的什么非处女不要啊，最小的年仅11岁啊，这个还有一个孩子哭诉说，我才14岁，我才13岁，叔叔你别这样啊，也无济于事。据称李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2017年，尉氏县又案发了。事件还是一样的事件，只是时间、地点、人物变了而已。时间推进，罪恶循环。比那些事件本身更让人恐怖的是，为什么该杀的杀了，该判的判了，但是我们仍旧无法保护那些女孩。 有人感叹，难道真的是因为又一批官员被提拔了，又一批人民的女儿长大了吗？最近有个电视剧叫《人民的名义》，他说这篇文章说，我最近看这个《人民的名义》，退休的老检察长对市委书记李达康说，我们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可是现实却是有些人民代表却是从人民的女儿中来到人民的女儿中去，这实在是太讽刺了。这就是说出了我的感受啊！我报道这个河南某个地儿，什么朴佑啊，这种官商什么人大代表，好像这几年怎么一直不停的在有呢？ 那听了你读的这一段哈，我就发现有可以确定的是，当地的有钱人跟一些基层的官员呢，他们流行这个风气，就是他不是一般的这个嫖妓啊之类，他要找处女。而且他完全没有法律概念，他要找幼女，他觉得这些东西是有利于他升官发财，这个风气，这个算是一个地方风气，我不知道怎么样，没有停过，没有把它压制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底是犯罪集团，这个卖淫的集团运作，还是说是强奸，这个界限始终没划清楚。 前几年你看最早的时候，贵州那边有个地儿官员啊，你说中国的这些脏官们，就是他不是某些脏官的，他这么迷信，他觉得破处升官，破处升官，他破个处女他就升官。什么贵州有个地方不是发生这个事儿吗？之后引起全国震怒吗？最后我们的这个法律啊，你没有什么嫖宿幼女，嫖只为14岁以下，你未成年人就是强奸呐，就是强奸呐。这个吴天喜我记得都判死刑了。他怎么还又出这事儿呢？ 那不难理解嘛，因为先不管封建父权那个事情啊，因为你干这种坏事哈、啊，可以有不同理由嘛，可以是很简单说，我这是为了爽啊，为了变态的欲望 ，OK， 也是一个理由哈、啊。重点在于说，我刚听你不断念了5分钟了吧哈，6、7分钟那个，我脑海不断重复这两个字嘛，权力嘛，一个完全没有。受到有效来监控的权利嘛，因为刚读到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大代表这个那个官员大企业家 先进企业家， 对啊，那些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在某些的环境里面他的权利是没有被控制的嘛，他后来出事了，坦白讲可能也是权力的运作哈，可能是被人家而且被人家告发，然后这一次呢往往可能有其他更多的时间，他有他的权利把事情压下来，可能这一次因为有某些理由他压不下来，整个当你没有一个有效的权力管控的制度，一定的嘛，不管你刚最后说抓的抓杀的杀还是继续发生，因为权力没有被有效控制嘛，没有报道的权利，没有有效检举，记得我说有效检举啊，好多多少的案件不管是这一类还是什么类的都有检举举发，没有效啊，可能没有人跟进，没有人真的认真跟进哈、啊。我说你认真跟进之后又有人用更大的权力把它压下来，对吧？所以呢在犯罪学里面就最基本的嘛，你要人家自动自觉不犯罪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让人家相信说，第一个我犯罪之后被抓到的机会是高的，不是说你刚读那个、啊、其实我猜发生这种事不仅是有权利的人啊，权利有很多种嘛，不仅是什么企业家这个哈，可能有些村长啊，或者家有钱的坏男人啊等等哈，那可能有更多无数发生了没被去追查的，所以犯罪学就说，你第一个我做了坏事，我要知道我被抓到被检举的几率很大，第二个犯罪学也要让人家知道说，你被检举被追查之后你被判刑那是确定的哈，你不可能有其他的权利去干扰，香港叫妨碍司法公正嘛，很大的罪嘛哈。 那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听完这个就脑子就是全乱了，但是你要想想有几条界限还是要划清楚，到底是他这种行为哈是只发生这些有钱的老板跟人大代表身上呢，还是他是已经有固定的一个商业运行模式，人大代表这些假如出现，这个是提高新闻率， 这是牵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是党，你来自于人民，你不可以怎么到人民的女儿当中去，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事情可能还不仅是这个问题，他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也许这种极端的犯这种案子只为这少数人服务，只有这些有权的人才敢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回事。或者是这种事情在当地它就有一个商业运行模式，而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居然也敢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是两个有点区别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一跟幼女发生关系就等于强奸，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嗯， 那这个你看这个就是很麻烦啊，这个两件事情就不分了。强奸是一回事，他们这个被迫卖淫又是一回事，你对于女孩子来讲是两回事啊。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你被迫卖淫，就是说你在利益或者什么威胁下你去卖淫，你获得钱或者怎么样，和你被强奸，我觉得这当然应该是两回事啊。 未成年人是一条红线， 对， 这个之前也发生过这种争议啊，就是说有些人呢、啊、犯了这个事儿之后啊，就拿就是说我不认识他岁数，然后他收了钱了，然后呢因为嫖宿这个嫖卖淫的罪就轻得多呀，强奸的罪就重得多呀，所以近些年来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未成年人幼女是一个红线，你甭管嫖不嫖吧，你跟未成年人你这个干了这个事儿，你就以强奸论处嘛。 后来那个我好奇啊，后来那个罪怎么判？因为在法律上面啊有个基本的理解，不知道 ignorance 啊，不知道不是借口，不是免罪的借口啊。我不知道他年龄嘛，那看起来像21啊，原来13啊，原来11啊，不能免罪，甚至不能减刑的。啊，所以你刚说有人说，哎，所以我不知道，我只是嫖客。 当年就有的官员想拿这个减轻罪责嘛，对吧？就是，所以而且现在就是你知道，我这个那天碰见一个朋友啊，他就讲说现在不是学区房特别贵嘛，就是现在纷纷有人说什么逃离北上广哈，他说我不会离开的，我不会，我永远不会回到我家乡这个小镇，他说我永远不会回去。我问他为什么？当然他讲的理由你要说中国都那样我不相信，但你要说中国没有那样我也不相信。他说呀、他说你觉得北京是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吧，我说对啊，他说我跟你北京还是有王法的地方，就北上广啊相对还是一个政府这还是有点章法的地方。他说你知道我要回到我们那个小镇那就是黑社会，什么这个什么政协人家主席人大主席，这个我们这个乡村那种地方啊，那完全就是黑社会秩序啊，我到那个地方那个生活根本就没不跟人家搞关系，就根本没法混呢。那我相比之下我在大城市北上广，哎，我不是说这个判死刑的吴天喜就是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啊，全国人大代表，而且你知道就是说你了解不了解那个中国，这个吴天喜被称为是以一人这个民间企业家以一人之力可能铸就了一个县的辉煌，但他又是这样一个人，然后呢他又是个当地的黑社会的头子，然后呢比如说这个采取诱骗威逼殴打等手段，有人帮他找女孩找这个女学生供他这个淫欲，甚至他还涉嫌倒卖土地强迫交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敲诈勒索，对吧？这次尉氏县被接出来的这个当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啊，企业家叫赵志勇，那个所谓的人大代表叫周和新，对吧？这就是犯罪嫌疑人。他们就讲呢，尉氏县人口80来万，真正有权势的除了正科级以上党政干部外，就是几十个有影响力的各行各业的老板，此外还有江湖大哥。 这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 对， 其实他的范围蛮小，服务范围蛮小。 而赵志勇还是市工商联副主席， 范围蛮小。所以这就我刚才关心的这个界限啊，不是在司法角度来讲，我就是讲如果是判这种强奸哈、那就是这几个人，那就是罪很重，就是但的问题是他们只是有个集团，他是有保护啊，他当地肯定都有人脉，有你看这个事情这么反复删帖敏感词，就这样的事你河我刚才不是讲河北河南两重天什么，你现在一打河北马上就是雄县，你一打河南就30个初中生自动跳出来， 然后就说被封闭成敏感词，什么力量才没有力量保护这些集团能够这么怎么说屡战屡败，屡战屡永远消灭不了这。 没错，所以你们千言万语，这等于我刚说的两个字嘛，权力嘛。我听到不断这些权力嘛，那不管是说什么代表有钱人，刚子东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可能一般的人哈，就算你可能在那个小镇做一个小的上班族，你有钱，然后有这个集团在运作，他也是干这种事。 嗯， 哈，他相对那些穷的小孩哈，他也是有权力的人啊，有些，所以他可以没有受到控制，没有受到监控来做这种坏事哈。所以假如你权力的安排没有有效的制衡的话，那一定一再发生嘛。那假如你说怎么样来制衡呢，我们都懂哈，一些安排权力的分配啦，权力的监控啦，惩罚等等哈。还有一点很重要，像这些案子啊，比方说什么卖淫买淫什么强暴都好，往往就听到，可能我没注意到新闻的细节哈，我看到的听到的就说只抓到那个人，那个某某某坏蛋啊，那个吴什么坏蛋，陈什么坏蛋啊， 周某赵某， 对，好像就是那个坏蛋。哎，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而且发生了很久，难道不是有整个结构问题吗？其他人没有罪吗？这种感想啊，就像我平常我真的不了解国情，看到新闻啊经常反贪，不是反贪吗？抓到谁谁谁接受贿赂多少钱多少钱审判，可是我印象中没有一次看到公布到底谁送钱啊，只有收钱的人，没有送钱的人吗？ 这你说话你就又说到那个山东那个聊城那个高利贷，那个乳母、 这个事情， 当然现在不是当时出警的这几个警察现在也被审查了嘛，当然审查结果 你节目里讲过这个事情吗？ 对讲过，但审查的这个审查结果有待公布了，可是为什么民间的怀疑那不是空穴来风啊？对啊，那为什么你这个警察跑到一个地方说哎要债可以别打人呢、啊、你就出去了呢？那难免会让人怀疑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后发国家的所谓现代化经常碰见一个问题是什么，他的人呢是这帮人，哎，但是呢你哪怕把你西方的很多这些名头对吧，哎，公检法呀什么全拿来光记安在这儿，可是他骨子里他可能还是个水泊梁山，他的基本结构他的机制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你很难，有时候你很难想象，你是按说有政府啊，有律师啊，有法院，但是我老是觉得我整天见到的是他们这下的一些人呢。 我们水泊梁山是很清廉的，是水泊梁山所反对的蔡衙内。 不是，那天我们有一个嘉宾老家就在山东，就讲到聊城这个事儿，他就说哎呀那个地方啊就是离水泊梁山不远，他说你不知道这有些基层的这个地方啊，它实际上真正的社会秩序 讲义气， 它不是义气的问题，它有点像水泊梁山的那种社会，而不太像是现代社会。就是这种老大，啊，这种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干的这些个黑白两道的这个事情，他不是咱们在北上广的人你能想象的。 所以听说现在已经实行了嘛，就像古代有些地方，你在那边出来你不能在那边当官，或者说不能在那边当警察，要调去其他地方，怕你勾结嘛。好多年前台湾也是这样，高雄花莲台南什么地方没有法治可言了、啊、有法律没有法治，为什么？因为警察都是那条村的人，或者那个邻里的人都是这样嘛，我们从小玩大的，我现在在那边混江湖，你当警察你会抓我吗？除非我杀了人你可能会抓我，就算我杀了人你也不一定抓我，或者告诉我啊，佳慧滚滚跑跑跑，我明天来抓你，你今天晚上跑，这样，所以后来就要调开了嘛。 不是，你想香港仅仅几十年之前，那警察也跟黑社会一样啊。 对啊， 是不是那个时候？反正这个廉政公署是怎么成立的？ 我一向倾向于相信这些事情是因为制度， 因为制度的缺陷权力不受控制，但是唯独你刚才讲的那个细节我觉得跟制度真没关系，就是说破处能升官这种问题，这算什么呢？ 徐老师，我 这算这跟制度没关呢、啊？这种想法，有人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有这他有实际能证明吗？破处能升官吗？ 哎，所以呢，这还有一个文化问题。 对、啊， 你刚才讲，一方面你讲的是权力，少数特权，对，但是呢，在某些这些地方啊，这种嫖妇幼女的现象，没有权力的人也会有这种。 那其。